像倦了，命好像累了，这世界再没有属于自己的梦想。我走过青春，我失落年少，如今我又再回到思念的地方。只愿和你度过，风也曾温暖，雨也曾轻柔，这世界又好像充满伤心的阳光。我走过异乡，我走过沧桑，如今我又再回到自己的地方。只愿